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57集，穷面。 怎么说起那阁楼了？ 哎，我就试试，问问他呀，这太玄哪闹鬼。他又说了一堆奇奇怪怪的，说是什么那鬼在徘徊了20年不肯走啊之类的。 哇，这青天白日的。 林业火摇了摇头，决定去吃饭。这时王琦和淳华也跑了出来，众人正准备讨论一下去哪儿，就见一个影卫落了下来，在邹良耳边说了一句什么。邹良微微一愣，回头对那四个少年招了招手，四人凑上去。 师爷找到了。 真的？他怎么样？ 还活着，先回开封府再说。 邹良带着王琦和淳华先回去，包岩和庞玉虽然也很好奇想回去瞧瞧，但包大人给他俩安排的任务还没完成了，这太学里的秘密他俩还没找到。林业火想跟着邹良去，邹良让他留下陪包岩他们，林业火又溜达回来了，打着哈欠。 对了，太学的藏书阁是不是好多书啊？ 啊， 你想找什么书？ 嘿嘿，就随便看看。 说完，林业火溜达走了。包岩和庞玉对视了一眼，林业火不会闯祸吧？可别把太学藏书阁都烧了，还是跟着去比较靠谱。码头附近，天尊端着茶碗看殷侯。 怎么那么慢啊？ 殷侯没回答，只是瞧着一旁的小舞，对天尊招招手。 这老虎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啊？ 天尊也凑过去看，就见小五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些不自在，看着一旁几个正啃包子的小孩发出低低的吼声。几个小孩原本吃包子吃得挺好的，抬眼一看到小五，吓得尖叫一声，扔了包子就跑了。小五倒是没去追那几个小孩，而是盯着地上的包子看着，那神情跟看着什么蟑螂臭虫似的。天尊和殷侯对视了一眼，一旁掌柜的出来想把包子捡起来扔去喂狗，但是小五在他手碰到包子的时候又吼了一声，吓得掌柜的一屁股坐地上了。 妈呀，这不是开封府的小五吗？不说不吃人的吗？ 的确不咬人，不过你这包子哪来的？ 刚才那几个小娃扔下的呗。 我知道。 一旁正烧水的掌柜媳妇过来了。 今天昊天楼派菜，好多好吃的免费送。那娃娃刚才过来跟我说是昊天楼送的包子，我这还有呢。 说着大婶递了两个过去给殷侯和天尊，又塞了一个到他爷们嘴里。 二位尝尝嘛，昊天楼的厨子可是御厨呢。 包子放到桌上，殷侯和天尊就看到小五仇视地盯着那个包子看着，天尊摸了摸他脑袋，伸手拿起一个包子闻了闻。天尊微微皱了皱眉头，盯着那包子看了一会儿，掰开又闻了闻里边的肉馅儿。殷侯就看到天尊一眯眼，伸手拿了双筷子将肉馅夹出来放到碗里开始戳。几人都好奇地看着天尊的举动，天尊也不知道在挑些什么，忙活了好久，最后用筷子夹出了一片肉皮来给正啃包子的掌柜和他媳妇看。 这什么呀？ 掌柜的看着一块猪皮一样的淡黄色肉片，上边似乎还有一圈一圈淡淡的螺圈纹路。天尊伸出一根手指头跟那片肉比了比。 谁的手指头吧？ 话说完，就见那掌柜的愣了，随后放下包子，抱着柱子到一旁吐去了。他媳妇儿惊叫起来：“ 妈呀，人肉！ 什么人肉？ 昊天楼发的是人肉包子。 这掌柜媳妇儿嗓门也挺高，这下子整条街的人都炸开锅了。渔船上，白玉堂就听码头附近突然闹哄哄的。 这是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 白玉堂正疑惑，忽然就感觉身背后有一层若隐若现的气息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这内劲儿有些熟悉。他站着没动，就感觉有一只手轻轻地按住他的肩膀。看了看肩膀上那只灰色的手，白玉堂微微皱眉。 你练功练到走火入魔了，所以内劲才会若隐若现。 你最好跟我走。 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，一张白色的鬼面映入眼帘。 你跟我去开封府自首才是真。 我会来就不怕你抓我。我先提醒你，如果你不跟我走，我怕你会后悔。 后悔什么？ 整个开封的人都会死，你自己做决定。 等展昭过来。 展昭不能参与。 为什么？ 因为他是官差。 官差怎么了？ 我讨厌所有做官的人。 白玉堂皱眉，鬼面人放在他肩膀上的手微微一收紧。 赶紧决定。 好吧。 鬼面人一转身走了，白玉堂无奈只好追过去。天尊端着茶碗看着周围吐得昏天黑地的开封百姓。 我怎么感觉到一股怪怪的内劲扫过？ 正对着天尊坐着的阴侯点了点头，指着天尊身后码头的方向。 刚才玉堂跟着一个戴白面具的人走了。 展昭带着化了妆的黑影和其他来帮忙的一众影卫赶到船上，却发现白玉堂不在了。展昭心里头咯噔一下， 可能有人来他去引开了吧，我们赶紧行动吧。 展昭点点头，带众人进船里安排好。黑影假扮成石业，穿着破衣烂衫，蓬头垢面的蹲大狱，白影在里头陪他，反正他擅长隐藏，等人来了他能躲草堆里。这会儿两人下棋打发时间，另外青影和赤影在船内的隐蔽角落埋伏着。展昭出了船，将锁链绑好，掰开的部分合上，尽量弄得不留痕迹，剩下四个影卫在附近埋伏好。等一切顺利安排完，展昭还是没找到白玉堂，于是他就有些担心。展昭出了船坞，往码头附近的街市走去，到了茶棚附近，看到阴侯抱着胳膊坐在茶棚里，身边坐着小五，而四周围好些人都在吐，场面有些混乱。 外公。 展昭走到阴侯旁边，阴侯搔了搔头，似乎刚回过神来。此时展昭也顾不得四周围这混乱的局面了，看着阴侯。 玉堂呢？ 他跟着个戴白面具的人走了，天尊老鬼刚刚跟去了。 白色面具？鬼面具吗？ 阴侯刚才就看了一眼，想了想，点点头。 那是个穷面吧？ 什么穷面？ 那面具是穷面具吧？分乾坤苍穹四种面相。 展昭微微张大了嘴，整理了一下思路。 外公，你以前见过那种鬼面具啊？ 见过，这是以前李变的那只影子人马戴过的面具，就跟现在赵普的影卫差不多，不过他那些人马是专门来杀人的，鬼得很。 李变不是早死了吗？他的残留人马还在？ 不可能，早就死绝了，可能是留下了几个面具被人拿走戴了吧。 可是天尊不认识那个面具啊，他没见过吗？ 阴侯倒是想了想，随后摇头， 他应该是没见过。 展昭更好奇了，为什么阴侯见过但是天尊没见过？阴侯突然笑了一声，伸手摸了摸展昭的脑袋。 这面具当年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是几个宫廷杀手戴的而已，姬润搞个面具装神弄鬼。 这是姬润留下的？ 嗯。 那鬼面人内力和姬润很像，难道是姬润的后人？ 姬润的后人不会自己去戴那个面具的。 为什么？ 这面具你别以为是多好的东西，戴这个的表示根本不是人，只是鬼怪而已。 姬润对自己的手下那么坏吗？ 他们君臣都是这德行的，不用担心，刚才天尊跟去了，白玉堂不会有事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心稍微安了些。殷侯指了指四周， 你要不要先解决一下这些人？ 展昭这会儿回过神来了，四外看，惊骇， 怎么了？这是 昊天楼放出来的，貌似是人肉包子，被小五闻出来了。 展昭张大了嘴，莫名就想到了昨晚林子里的那些肉球，瞬间什么食欲都没了。 昊天楼这是疯了吗？ 展昭皱眉站了起来，包拯这会儿还在宫里，他需要去说一下现在的情况。不过殷侯看得出来，展昭没找到白玉堂，还是心神不宁。 他们往那个方向去了，我去帮你找包拯吧，你去找玉堂小子。 殷侯大致给展昭指了一下，展昭有些过意不去。殷侯摸了摸他脑袋，对身边小五招了招手， 走了。 随后殷侯背着手，身边跟着乖巧的小五，慢悠悠地往皇宫的方向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